进来， 长官，特工总部的秦处长来汇报工作。 好，让他到会议室等我。 是。 你们在这里等我吧，我出去一趟，马上回来。 好，去吧。 藤田青也习惯性地将门关上，屋里两人对视一眼，何峰刚要说话，谢神手势示意他不要开口，他指了指远处的桌底，暗示他有窃听。何峰立马懂了，悄声起来要去搂他的腰。谢池立马推开他，指向门，让何峰去门口守着，随即走向远处的柜子。何峰自然懂他的意思，他坐回沙发上，悠哉地看着谢池从头上取下根细细的发卡开锁，抽屉一开，他快速地取出文件，从裙底取出微型照相机，对着文件拍照。何峰欣赏着他的一系列动作，起身站到窗口的立柜前，把吊花瓶里见尾的花将搁在桌面的摆饰局插了进去。他仔细听外面的动静，每个人的脚步声都不同。门外先后路过两个女人一个男人，很快藤田青也回来了。何峰敲了下桌子提醒谢池，他还在拍。他又敲了下桌子，谢池整理好文件放进袋子，匆忙将它锁回去。皮靴声渐近，四米、三米、两米，来不及了。何峰腿长，快速三步走到门口，拉开门出去，挡住刚要拐进来的藤田青野。 洗手间在哪儿？ 直走，到尽头左拐。 好。 何峰让开路，散漫地走了。藤田青野拐进来，见谢池正在插花，他关上门，走到他身后，指尖触了触花叶。 我没有送你花，反倒让你时常来送我。 小事情，不用计较。你工作繁忙，我开店自由，总对着真心也烦闷的。 我再找几个人帮你。 别，我不喜欢人多，你知道的。 那好吧，不过你也不要太操心生意上的事情，缺钱了跟我说，开店就当个消遣。 嗯，好。 你不高兴了？ 没有啊。 我没有传统思想，我知道你不是甘于待在家里相夫教子的女人，你的事业我是支持的，只是怕你太累。 我知道，快吃吧，把汤喝完，煮得好累的。 好。 藤田青野喝光了剩下的半碗，何峰悠哉悠哉地晃回来，见他仰着头一口干的模样。 慢点喝，别呛着了。 你真的该尝尝。嗯，婉芝的手艺太好了。 羡慕啊，有这么一个贤惠的女朋友。 你和美芝以后结婚了，让她学着给你做。 她那双手，我怕被毒死。 说我什么坏话呢？ 藤田美芝开门进来，坐到哥哥身边，随手捏起块绿豆糕。 哎，真好看。 好看吗？这是婉芝做的。希望你啊跟他学学，以后做给龙儿吃啊。 我不要，出去买就好啦。嗯，好吃，姐姐真厉害。 你们喜欢，我回头多做点，请你们来家里吃。 好啊。哎，那我们今晚就去吧，正好不知道吃什么。 这得问你哥了。 那我先回店里了，晚上等你们过来。就七点吧。 我送你。 不用，你忙吧。 我让山下送你回去。 真的不用，我找个黄包车就行了，也不远。 唉，好吧，那路上慢点，到了给我打电话。 好。藤田青野送谢池到门口，神采奕奕地坐回来。藤田美芝嘲笑他。 哥哥的嘴角快咧到耳朵了。 何峰在看谢池带来的花，黄嫩嫩的，他依稀记得他最讨厌黄色了。他拔出花，随手扔在柜子上，转身对藤田青野说， 这个瓶子我喜欢，拿走了。 店里除了阿如还有个男人叫张野，是他的小组成员，除了地下工作外，平时配合着谢池打理旗袍店，做些清理、搬运、送货等活儿。此刻店里有客人，阿如正在招待。王老板来了。谢池打了声招呼便上楼了，他将东西缝在西装隔层里，包装好拿下楼，对张野说，等会儿把衣服送到王先生店里，告诉他另一套明天做好，晚上给他送过去。 好。 谢池折回去拿上包又下来，对正在量身的阿如说，我要提前回家，今晚家里来客人，你带着国强在店里睡。 好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有事先离开了，有什么要求跟他提就是了。 哎，好的好的。